你信唔信靈異啊？ 有冇玩過碟仙啊？ 當然有啦。 喂，七月如果大家網友真係信嘅，真係去做啲嘢，就算你自己唔做，你都可以去啲佛堂。 做咯，過幾兩個鐘。咁我睇翻嗰部片咧，那個燈籠係的的確確自己着咗火。 咁堅。 呢樣真係解釋。 其中有一個女仔，佢都即係俾嗰啲嘢上個身，跟住突然間彎彎下，突然間攞白袍。 哇！ 攞完白袍之後咧，你會見到佢隻眼好似 反白。 靈異節目點解可以咁鬼開心嘅？ 係啊。 佢做咩？想要做 淨化。 你淨化緊佢邊度 work 啫？ 咁喺度反曬眼啫喎！阿肥婆咧，你啊真係呃成片鬼。你又不單止啊，唔識又話自己識啊，即係數臭曬人身攻擊。你又後生又落個仔啊，即係呢啲咧。 唔係問下金神父咧， 犀利 金神父就驅魔人啦、啊，嚇咩咧？ 我一班人嘈一聲走咗上去，但發現就唔見咗個人。 哇！跟領隊話：得啦，你自己上嚟啦，你自己玩啦咁。 有高僧經過咧，就話同佢講話：咦，佢俾嘢上身啦，跟住就跟住走咗去。 唔係，跟住 高僧走咗。 星期四晚11:30 ，Kelvin 师傅、狄仲、鬼计 Chris， 0212。 1997年6月30日，一个滂沱大雨嘅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同我究竟又变咗几多？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好，翻翻嚟即系北上频道嘅特别节目啦，烟花消逝15年，咁啊有阿迪喺度啦 ，Kelvin 又喺度啦。 嗱，咁我哋有今次嘅嘉宾，请阿华哥啦。咁华哥系咩背景咧？我讲讲，首先就系咁啊，阿迪初时同我讲呢个特辑，就话想揾各行各业啦，讲下譬如呢回归十五年里边有啲咩，对于个行业或者自己个人有啲咩态度上啊，或者有啲咩感受啊，咁阿迪突然同我讲就，哇，不如有冇办法揾到一位职业司机咧？咁我心谂突然间。幾有趣喎，嗱，因為呢個行業其實我哋自己比較少接觸啲啦，但係佢嘅影響力同埋其實佢就算佢嘅實際數量絕對唔少， 80、90到00，基本上都你話從個香港經濟嚟講，其實叫做係一個份低上， 絕對係啦。同埋你睇翻而家譬如職業，我睇翻啲數據過100萬咁滯喎，嗱，職業司機數量咁樣嗱，做網台有趣就係、是、當你有個意念喺度咧，你真係。上天庇佑又好咧，又俾我揾到一位咁啊喺啲社運活動中就識到一位朋友啦，就係華哥啦，咁啊非常歡迎阿華哥嚟嚇，幫下手傾下偈。 啊 ，Hello， 大家好，希望我今次嚟到唔會滿親大家啦， 唔會嘅。 嗱咁啊可以講華哥自己就喺運輸呢行啦，就即係都做咗好耐啦，咁試過做過運輸啦。都叫物流相關啦，司機亦都自己都揸個車啦，嚇揸個貨櫃車咁樣啦。咁陣間再問問華哥，你究竟即係邊行或者嗰個經驗係點樣啦？咁點解要話揾一位職業司機咧？咁其實首先都講咗，第一就係佢影響力唔細啦，人數亦都唔細啦，亦都係香港經濟其中一個重要嘅支柱啦。雖然唔計喺呢個曾蔭權嘅唔知咩四大產業裏面，基本上咁，所以呢次咧陣間我哋可以希望講講，譬如話呢十幾年嚟對隨住經濟變化呢、這個行業點變化咧，同埋內地究竟嘅影響有幾重要？當然譬如話啲所謂中港融合啊，咁企咗啲咩公路啊，同埋咧，如果你希望陣間有時間咧，就同阿小英華哥傾過，講下啲工會啦，譬如話即工會呢十年嘅變遷，我諗都相當。喺個民主或者所謂嘅政治裏面都有好大嘅影響啦。好啊，咁啊就問 先問下華哥先啦。 係啦，問華哥先啦，都幾有趣嘅，因為同華哥就係喺啲算係啲示威遊行嗰度結緣啦，基本上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啊。 係啦，嗱華哥你喺呢行，其實你算係可唔可以統稱你做叫運輸物流業定係點樣咧？其實嗰個行係點樣分別法咧？其實。 其實 以往嚟講就冇物流呢個字眼嘅，咁、哦、都一般大家都稱呼啊， 運輸、 啊、做運輸啊，係咪先？甚至乎係顧理啊，咁個咁就我依稀印象啦、啊，話物流呢個字眼出現咧，就係、是、應該係喺呢個70年代尾啊，80年代頭之間咧、嗯，就係、是、應該係由嗰個日本即係。用物流呢個字眼，即 係傳嚟香港 啦，冇錯冇錯啊！咁就後期啦，咁就陸陸續續啊，咁樣就香港都出現咗話物流公司咁呢啲字眼。其實咧，佢細分咧亦都佢有裡面佢嘅嗰個分流嘅方式嘅。咁就其實佢物流咧而家我哋所講嘅就係話一條龍服務啦。係佢點分發嘅咧？其實可以咁講，佢由外地嘅生產商。佢生產好佢嘅成品，因為佢為咗即係減免佢嗰、那個租地啊，即係話倉務嗰個管理啊，咁、佢因為佢配給嗰啲貨量啊，佢有啲唔係話十日為一次發放個貨量啊，或者一個月啦、啊，咁或者某個時候咁啊，咁佢有啲係。每日都要發放， 係所謂嘅 just in time 嗰個。 冇錯冇錯，佢就索性就將佢除咗生產以外嘅工種，就將佢 發 配，係啦，發配去俾佢心目中嗰個國家或者嗰個地區嚟俾佢所謂嘅個物流業， 即係條鏈再下。 冇錯冇錯，成個係運輸鏈嚟嘅，咁樣就由佢哋嗰度就。去負責佢哋即係叫做生產以外嘅工序啦咁樣。 咁話嗰你入行你幾算係幾時咧？即係如果講運輸嚟講， 咩年代咧？ 係啦。 如果話哇，我要 透露你年齡嘅秘密啦， 即係唔緊要唔緊要，我都一把年紀啦，呢個都唔係咩秘密嚟㗎啦。咁如果嚴格嚟咁講，其實我係70年代中，我僆仔啊，我十零歲，其實我已經係做呢行 嘅。其實問翻華哥，如果你話70年代中嘅時候，其實以我所知啦，即係我哋讀書嘅時期，有即係喺小學我仲記得嘅就話， 一陣都未出世喎。 點計都好咧，我哋小學嘅時期都有講過就話，哦60年代尾70年代，跟住到70年代中70年代尾，香港嗰個工業嘅變化嘅，即係如果70年代中嘅話，其實應該華哥大致上都知道香港嗰個工業就係 OK 由漂染即係紡織業，跟住去到就係電子鐘錶，應該帶到去80年代頭，你其實你睇唔睇到呢個轉變咧？嗰陣時， 都印象即係依稀都仲可以記得嘅。因為你講到話嗰、那個其實香港其實唔係單止呢個話運輸行業㗎啦，其實可以咁講，整體嘅香港嗰個工業發展其實相當之蓬勃，其實都即係叫做唔休冇嘢做，真係除非你唔直頭連工作你都唔想去諗，因為喺嗰個年頭嚟咁講咧，除咗頭先主持人阿的提到話呢個鐘錶業啦、漂染業啦，咁就其實仲有一樣最重要嘅就係嗰、那個製衣行業啦，喺香港地係相當之蓬勃嘅。咁除咗話佢每個工序都需要大量嘅，即係話啲工人啊咁樣成嘅。咁佢所有製成品啊，或者佢嘅配件啊，嗰、那個來來往往都好大程度必須要依賴呢個運輸業嘅，所以大家都係受益嘅。大家都係受益嘅。 嗰時候嗱，咁好簡單咁諗啦。你既然工業梗係好多嘢搬㗎啦，好多貨搬啦、原料啦、生產啦、製成品啦。咁嗱，哇！即係呢啲講得70年代呢啲，我哋都只能夠書本上面先讀一番啦。咁華哥喺度即係可以分享一下。咁大家都知道㗎啦，香港就係去到80年代開始轉型嘅，係 冇錯， 轉做所謂嘅服務業啦，係啦 ，tertiary industry 啦咁樣，即係好多金融啊等等咁樣。嗰、那個時候好多廠搬翻去內地，對於運輸界嚟講咧，那個衝擊大唔大咧？即係會唔會好多職業司機突然間，點算咧？即係又會唔會其實生意少咗呢樣嘢？定其實唔係咧？ 其實話佢內地一開放嘅時候嚟咁計咧，其實喺一個短時期咧，未睇到嗰個受衝擊個影響嘅，因為點解佢要？話遷移內地啊，即係啲廠啊咁成㗎，咁你都需要運輸嘅各方面嘅需求㗎嘛，所以嗰喺嗰個短期嚟咁講，其實仲係嗰個個工作量啊，或者佢哋嘅利益啊，仲加大咗㗎，但係都係去到接近90年代頭啦，就開始就見到嗰個害處就開始浮出嚟啦，因為 正所謂齋，你搬嘅都搬得七七八八啦。咁你哋仲有咩好做咧？咁樣啊，嗰時嗰、那個個負面嘅情況就開始浮現出嚟啦。 轉會唔會轉做即係譬如轉做其他巴士啊、司機啊，即係轉咗做運人啊，唔運貨運人啊，即係會唔會咁樣轉行法咧？ 其 師傅 其實都有噶據我接觸到，即係話一部分啲同行咁計啦，有啲都轉咗去做其他嘅，即係嗰個性質啊，都係職業司機，但係話唔係話主要即係話喺嗰個運輸啊、物流嘅嗰方面咁啦。 嗯， 巴士司機咁佢哋亦都即係話俾巴士公司吸納咗一部分啦，而有啲咧亦都因為隨住嗰、那個。年歲慢慢增長啦，有啲話啊，我個體力亦都即係係啦，冇錯啦。咁有啲就考慮啊，轉行去揸的士啦，咁樣咁小巴當時都相當係一個好嘅出處啦，咁樣。所以咧，相對嚟講，喺呢個運輸行業咧，都流失咗唔少人手啦，咁樣。 問多少少嘢，其實八十年代嗰陣時咧，即係仲未話去到即係睇到嗰個害處浮現出嚟嘅時候，其實嗰陣時大致上話，可唔可以透露下個工資係幾多咧？ 其實嗰個工資，如果喺嗰個年代嚟咁講，相對而家咁計啦，嗱，因為我 嗰時平均大約係點樣？ 佢嗰個平均，佢因為我點樣去界定咧？因為都有一個相好大嘅落差嘅。我哋唔可以單一話佢係揸咩車嘅，佢嘅入息係幾多？我哋仲要睇翻佢付出嘅時間。佢付出嗰個勞力係幾多？即係所以話冇，其實冇一個好劃一嘅標準嘅啦。譬如咁講，你一個即係話我哋俗稱講揸細車啦，即係話咩叫細車咧？例如而家我哋所見嘅貨 van 啦，或者一啲五噸半嘅貨車以下嗰啲，我哋就俗稱話叫細車。咁相對嚟講，嗰時嘅人工都係around 即係都係7000蚊到嘅啫。咁7000蚊嗰個，咁佢嘅工時嚟計係幾多咧？大概我哋計佢10個鐘咁計啦，咁樣。咁有啲唔滿足呢個7000蚊，又或者我滿足你7000蚊啊，我揾夠啦咁啊算。但係即係好多嘢係身不由己，有啲嗱唔夠起嘅，我再踩多幾個鐘。咁有啲你唔想踩都唔得，個老細要你喂，我仲有嘢係咪先？繼續俾你做。即係所以話嗰個工資都係有個落差喺度咧。 八十年代中嘅時期，如果你話呢個工資嘅時候，可唔可以咁講？ 去到其實八十年代尾嘅咧。 去到八十年代，去到八十年代尾係咁，大致上係咁樣。另外一方面咧，問到華嗰樣嘢，其實最開頭嘅時候，即係當然啦，即係喺 around 八十年代頭到八十年代中嘅時期，其實運嘅貨物係咪主要都係話 OK 由一間即係可能喺葵涌嗰邊或者喺荃灣嗰邊運完之後，基本上全部都係車出去葵涌貨櫃碼頭，跟住就走嘅咧。其實 其實如果話去到碼頭嗰啲，即係話去轉口貨咧嗰啲，其實而家嚟講係相對係佔60%咧，其實都有40%咧都係喺內地嗰度係運銷嘅。 明白。 我覺得你係會唔會你做職業司機咧？你係成即你入行咁耐，你係穿穿插插啊，定係話你係去到後期？因為我知就你後期去做一段時間職業司機啦。咁你係咪點樣轉變法嘅？其實 其實我前一段時間咧都相當長嘅時間啦，即係都9年幾噶啦，我都曾經即係話轉移個崗位就係點咧？就係、是、 想出去炒股票。 并唔系，但系即系呢样我哋即系 炒楼， 谂都冇谂过啊！真系谂坏个脑。系咁，其实咁嘅、那个情况就系咁嘅。咁就以前我都曾经喺一间公司度任职，咁就同我当时一个上司都叫合作无间啦，大家都叫相当彼此有默契啊。我而家到今日嚟谂，我都系点解我哋咁有默契咧，亦咁合作咧？都係可能同大家嗰個階級個觀，大家嗰個觀念都係相同，因為點解大家同時打工仔啱啱先？ 富子出世 係啊，大家諗嘢嘅思維係一樣，咁就後期咁就佢我都戥佢開心啦，咁佢好有機會咁樣能夠嘗試自己去投資話發展一間公司咁講，當時咁我就被徵召入伍啦，咁樣俗稱開荒牛啦，咁我就都嘗試啊，係咪先？反正我哋工作嘅啫，係咪先？我唔需要日夜都係喺出邊。揸 住部车喺度跑啊，咁我投一间公司，咁我亦对内亦都对外，咁主要咁啊，对内又同佢管理啲货嘅出入啦，咁对外嘅就同佢负责安排呢个运输啊，咁样点样去供应啲客户啊，咁样其实嗰段时间都相当长㗎，咁后期就基于各种原因啦，大家嘅諗法唔同，因为永远雇主同雇员係大家嘅思维系南北嘅，咁样系咪先？咁我亦都觉得啊，我都一段时间啦，我亦都需要喺外边再走走，睇下搵唔搵到另外一个出路啦，咁样啦。咁就至到一直啊全职去投入作为一个职业司机，到而家噶啦，都系 几耐啊？职业司机段时间？ 我如果我无间断咁样计啦，我基本上可以咁讲，我由06年投入到而家系冇间断啦， 即五六年喎，基本上 差唔多唔止啊，成六七年啊， 咁你嘅职业司机，你系话嗱先，你简单讲解咗有所谓嘅细车系嘛？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我哋唔好知嗰个，你可唔可以讲少少嗰个点样分类法嘅？其实 呢个分类咧，并唔系话我哋行内人类分类嘅，亦都系跟翻佢运输处嗰个政府嘅规定嘅， 即系电影三级制咁样。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佢嗱，其实咁样大家都知即系好清楚咧，即系话我唔讲话嗰个电单车咁计啦。通常一般啲人话想我想考翻个车牌啊，咁最基本梗系由私家车开始噶啦，咁亦。呢、這個亦都係最基本嘅第一步咁樣，咁佢私家車以上嘅即係就係為貨車啦，咁樣佢貨車之中咧，咁我哋而家見到嗰啲一般嘅貨 van 啊，即係話同埋嗰啲比較小型嘅嗰啲貨車啊，咁其實佢嗰個行車證都係有標明嘅，佢嗰個級數係幾多嘅，咁一般就 5.5 噸以下。佢就稱之為啲細車， 細車 嚇，咁樣就何為中型貨車呢？中型貨車就係超出5.5 噸，即係5噸半以上，至到24噸，就係為之中型嘅貨車。咁再上一級咁啊，佢又點分呢？就係由24噸以上至到30噸就為重型貨車。咁更高級㗎啦，就係我哋喺街度啊，甚至乎啲貨運業。嘅地方多數見到就係嗰啲叫做貨櫃車輛啦，咁佢運輸處就統稱呢啲都係叫掛接車輛，佢哋嘅意念係冇貨櫃車呢樣嘢嘅，只有掛接車輛嘅。 O K， 即係見到成嚿貨櫃拖咗喺後邊。 係啦，冇錯。 咁如果 你 揸定係揸雲仔？ 我小弟就係屬於揸重型嘅啦，都係 嚇。O K O K， 喂，咁嗱咁講開少少啲新聞啦，因為之前呢譬如我哋睇啲新聞關於貨車呢都唔係啲好嘢嚟嘅，即係譬如話點樣工時超過18個鐘又唔去廁所啊，即係又冇得食飯啊，喺個即係又點樣好多意外啦，我見到有啲即係譬如話越嚟越多年輕嘅職業司機可能會猝死都可能會試過啦，咁樣咁即係見到都係相當辛苦嘅一個行業嚟嘅。即你啊，應該係親身去感受到呢啲咁嘢噶啦，係嘛？ 冇錯，又俾你撩起我傷痛。 哎呀，真係唔好意思。 即係咁樣 講，講得舒服啲啊， 咁樣講啦。我哋就唔好話聽咁多人講啊，或者咩成啊，我就講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啦，親身嘅體會啊，亦都係第一身嘅講法啦。咁樣，我自己本人最高嘅記錄咧，暫時嚟為止都係叫17.5小時，其實有更高嘅，其實有更高嘅。我點解暫時17.5小時就係我即係暫時最高嘅記錄咧？因為再超出呢個記錄係我直頭拒絕，我寧願係辭職唔做，因為根本上我就負荷唔到嘅。 但係咪相當危險咧？其實即係咁樣。 絕對絕對相當危險。 OK， 咁我所認識嘅同行之中。並唔係話聽翻嚟，係我認識嘅都係相當之即係話好來往都係比較頻密嘅啲同行啦。曾經都係點講啊？三日兩夜。 哇！ 咁當然啦，三日兩夜只係可以喺架車嗰度叫做恰一恰啦咁樣，但係唔係俾你熟睡中喎，因為係點解會三日兩夜咧？呢啲情況通常係出現係咩時間咧？通常係喺呢個農曆年尾，我哋所講話年廿幾，大家都等緊收爐啦，話要過年啦，嗰段期間就最攞命。另外第二個 期間就是在呢個聖誕節之前那段期間，因為點解會出現呢咁嘅情況呢？因為好多時咧，咁我哋都需要去貨櫃碼頭啊，咁就去做一個排隊嘅交收個貨物嘅程序，同埋去機場啦、啊、咁樣，往往就係呢樣先就係攞你命啦、嗯。你去到嘅時候，你係需要去等候，咁等候嘅時間，咁就真係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咁就。 嗱、嗯，當然啦，即係以前就聽過，即係而家聽華哥咁講啦，即係以前嘅時候可能叫做仲係好多機會嘅，即係喺過去嘅時候，其實幾時開始嗱有呢個 term 先？我諗我都係去到九十年代中啦，即係近住回歸時期啦，九五、九六、九七嘅時候開始聽到一個 term 嘅就係話中港貨櫃，即係跟住然之後就係中港貨櫃車司機呢樣嘢，其實幾時開始呢樣嘢嘅咧？ 其實有呢樣嘢出現嘅時候咧，就應該係響呢個八十年代尾已經出現嘅啦。 嗯， 即係呢個情況。佢就點解會有國內嘅司機會落到嚟香港嘅咧？ 嗯， 其實我唔知佢作為個運輸公司，佢嗰盤數佢係點樣計啊？亦、 嗯、 或基於佢當時國內嘅批文嗰個關係啦，因為佢太多啲手續係令人即係意想不到同埋出人意表嘅，即、就、係、是、我哋冇辦法理解嘅咁。但係實質上即係話我哋見到有內地司機嚟到香港，屬於係貨運業嘅，已經其實係喺八十年代尾已經出現嘅。 嗯，但係有咁樣講翻，即係 OK。當然啦，中港即係兩地去走嗰啲嘅時間，都係有部分都係覺得即係我香港呢邊都差唔多水啦，即係真係要走上去。但係好多嘅情況就係當啲廠搬上去，其實好多都係喺九十年代中先出現，即係改革開放咗之後確認咗啦，咁就出現啦。其實呢個情況對於成個貨運業喺香港有乜嘢變化呢、這個生態上？ 其實個變化就工資就相對下降啦，就呢、這個冇錯冇錯冇錯，其實都幾悲哀嘅。頭先我哋成日都講到話八十年代中又好啊，八十年代尾又好啦、啊，到現今其實個工資嗰個差距其實上落唔係好多嘅，我相信都係1000蚊咁上下，即係作為我哋即係話揸啲比較大型車嘅司機嚟咁講，其實係相當之悲哀嘅。因為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呢？就係、是、你唔做，有第二個做。 嗯， 因為呢個行業係萎縮緊啊嘛，一路係萎縮緊，甚至乎有啲個別嘅公司啦，就相對性佢哋嘅盈利比較多都好啦，因為佢哋嘅思維就係、是、我冇需要去分紅俾你。 嗯， 既然外間大圍都係呢個做法，我點解唔跟隨呢個做法嘅咧？ 嗯， 係咪先？就變相咗就話我哋係冇呢個議價能力。 冇議價能力 ，OK。嗱呢度咧，我想講少少工會啦，即係問少少啦。啲譬如先講起一個話嗰種好長時間工時呢樣嘢咧，譬如比較翻就話，我會用翻法國比啦，因為譬如我時我讀酒咧，就係佢哋講喺法國運酒好有趣嘅。點解咧？就係佢哋啲司機咧，如果冇記錯咧，就4个钟一定要俾佢休息。一定要俾個司機休息好似半個鐘嘅，咁對於司機嚟講或者個行業安全就梗係好事啦。咁對於酒咧就未必好事，點解咧？因為你擺到如果曬咧就太 Q 滑基本上。咁但係會即係呢啲嘢就當日當地嘅工會爭取翻嚟㗎啦。香港有冇試過話爭取話？喂，真係好危險喎！不如半日 八個鐘， 係啦，八個鐘， 八個鐘啦，我停一停。 你呢個問題講得正好啊！啱啱小弟亦都接觸過話酒嘅呢方面嘅運輸嘅、okay, 情況。你講4个钟头休息一次，我同你講啊 ，Kevin， 係 我試過8个钟头連飯都未食過。 係。 系， 莫讲话去屙尿啊，系咪先？呢样嘢简直系， 即系比翻你嗱，大家都知道欧洲嘅工会系好犀利噶啦， 系， 即系香港咁一直嗱，香港一直都存在啦。我知道华哥都有参与啲工会嘅活动啦。有冇评价呢件事？即系香港即系点解会嗰个仲系咁辛苦啊？或者你讲职业司机嚟讲，即系对比外国啊嗰个情况， 其实呢样嘢都系相当之唏嘘嘅。你讲工会呢方面嘢，其实我都想借呢个机会，我都想问一问，其实工会究竟你们在做什么？嗱，大家都即系话好即系明白，而家香港现存有两大工会啊， 一個就係、是、 工字頭兩 個，一個紅色嘅背景冇錯，一個紅色背景嘅就係、是、工聯會啦。 嗰、那個 係 好多白。 另外一個就係綠色嘅就係、是、職工盟啦，係咪先？咁唔好意思啊，梁耀忠，我冇將你歸納喺裏面啊，你皆工啱啱先，係咪？雖然有個工字係咪先，但係你唔係完全工會嘅姿態出現係咪先？真係唔好意思。咁工聯會大家都知道佢個背景係乜嘢啦，其實佢都係相當可恨嘅。我印象中就係話喺97年嘅時候咧，工聯會係有份廢除集體談判權嘅。如果集體談判權係喺成為一個法例嘅話咧，我相信即係話無論我哋即係話呢個運輸行業啊，或者其他嗰、那個即係叫做行業工會啊，或者轉頭我解釋咩叫行業工會，咩叫企業工會啊，其實有分別嘅。咁樣如果有個集體談判權，即係簡單嚟咁講，你只要你從事嗰個行業嘅，哪怕你嗰個公司裡面係有幾丁友嘅啫，咁只要你聯繫到其他同行嘅相關職業嘅員工，你都可以提出一個集體談判權，去同當地呢個工種嘅僱主去大家去講數。例如好似話我哋前嗰兩年，我哋都應該有個印象就係話扎鐵工人嗰個工會啦， 係啊 係 啊， 就係咁樣，即係大家去攞咗一個談判權翻嚟，咁令到嗰、那個佢嗰、那個扎鐵嗰個商會。呢班資本家去同你工人去妥協， 最成功係呢一次啦， 可以咁講。 呢廿年嚟數落去，其實 冇錯冇錯。咁嗱咁工聯會就叫做話批評過佢又好啊，屌鳩過佢又好啦，即係咁講。唔好意思啊，真係失禮曬，真係衝口而出。 呢啲要 真係因為呢個真係相當之憤怒啊。咁至於話綠色個工會咁啊點樣咧？咁職工盟其實。佢都係為一個工人去爭取權益個工會嚟嘅，咁坦白講係睇下咩界線啦，啱啱先以我自己嘅感受，咁佢裏面亦都同樣都有個運輸及物流業工會嘅，咁就小弟曾經有幸參與其中啦，曾經都亦都當過一個相當短命嘅時間嘅副會長啊，但係對唔住啊大家，我順便喺借呢個機會都同我哋即係呢個行業嘅行家，無論職業司機好，或者跟車工人又好，或者倉務員又好，即係我好抱歉講一句，我本人並未為到大家爭取到啲咩權益，係咪先？因為都係散散地嘅，呢個工會廢廢地嘅，因為俾人騎劫咗，啱啱先，我亦都做唔到咩，即係好對唔住大家咁。咁其實話呢兩個工會，大家我感覺到咧，大家拋個議題出嚟，即係純粹為拋議題而拋議題嘅啫。咁即係。因為要講落去就比較更複雜㗎啦，咁樣即係我只不過係略略即係帶出話作為無論運輸行業嘅工人又好，或者其他行業工人都好，其實我哋應該係有個集體談判權咁樣，即係如果呢個集體談判權呢，即係有呢條例喺度呢，咁我哋就真真正正可以改善到我哋實質嗰個工作個環境同埋個待遇。 嗱，我自己有咁嘅睇法，其實我會覺得，要講工會即係喺香港嗰個根深蒂固嘅程度，點解唔深嘅原因，其實一切要翻去就係、是、其實就係回歸之前，我哋係殖民地嘅時期。你見到其實即係港府啦，當時嘅港府啦，唔係太想香港有工會嘅，即係當暴動完之後嘅時期。 冇錯冇錯。 然之後 OK 發展落去就係 OK， 總之我俾香港人嚟有好多機會。個經濟開始蓬勃嘅時候，其實大家當時嘅心態就話：哦，飯有得開，有工做，揾到食之餘，仲可能有少少多餘錢去做下其他娛樂啊！即係例如 ，OK， 我哋香港會有賽馬呢啲嘢嘅時候，咁好似嘅係睇到去到回歸打到落去97年之前咧，唔係話個文雅性唔係太過重要啊。OK， 回歸咗之後啦，你又會見到一樣嘢，當然啦，即係香港好。絕對係嘅，成個資本家嘅社會，因為幾間公司嘅寡頭壟斷，好多行業都係嘅時候，你發覺工會嗰個生存同埋去建立個模式咧係好難嘅，直至到15年之後回歸，去到呢一刻為止，個感覺性我係同即係同華哥一樣嘅，你所講嘅可能擺啲議題出嚟去講，然而我自己再難聽啲講，其實都係一個 show 嚟嘅，即係好多事做出嚟嘅係冇人去有個唔係話佢哋真係想做 show， 而係話。冇一個正式嘅方法，或者冇人得去識做，去點樣玩嗰種就係話 ，OK， 要工會去到就係話要可以爭取到嘅嘢，你從來好少嘅係揸鐵工嗰次啦，即係咁多近呢十五年嚟最成功嘅一次就係因為佢可以搞到罷工嘛。你香港係從來唔會聽到有罷工呢兩個字噶嘛，所以幾遺憾嘅。 即係好耐冇聽過罷工咯。 你諗下，我哋出生嘅年代有幾多可以聽到罷工呢兩個字啊？唯一真係最成功嘅係扎鐵啫嘛，冇、其實冇呢樣嘢嘅。同唔同意咧，華哥？ 絕對同意。其實我覺得呢、這個扎鐵工會啊話佢哋今次嗰個罷工都相當成功，其實係。應該啱啱好配合到一個天時地利人和，即係我點解會有呢個咁嘅感覺呢？嗱、啊，純粹嗱、啊，以下即係我所講嘅嘢係純粹我個人嘅推論嘅啫，係咪先？並冇話一個實質嘅證據去支持我嘅講法，純粹係分析嚇。咁、因為當時嗰個扎鐵工會咧，佢哋出現呢個問題咧，佢哋凝聚埋一股嘅力量大家從事呢個行業嘅工人，大家決定走埋一齊嘅時候。咁就職工盟就啱啱好就接到呢個 case， 咁接到呢個 case 嘅時候，嗱，我哋喺技術性即係嗰個層面去分析，因為呢班人啱啱走埋一齊，係唔到你職工盟嘅總舵手又好，任何一個人可以支配得到嘅，因為呢班人已經有班即係有一股怒火喺度，咁嗰個議題，佢哋嘅目的。佢哋嘅目標想點樣？當然係由佢哋呢班人去定啦。咁我自己就感覺到係職工盟只不過係插隻手落去，去凝聚咗呢班人。我可唔可以吸納埋呢班人，變咗出嗰個 agenda 出嚟，出個議題或者個訴求？個主動權就唔係喺職工盟手上，就變咗實質喺呢班工人嘅手上。咁呢班工人啊，我好欣賞，即係最終佢哋都爭取到佢哋即係想要嘅嘢啦。咁樣，但係。我點解會有呢個推論去分析？咁其實我再睇翻其他嘅工會，點解其他嘅工會點解出唔到呢班扎鐵工會即係咁嘅力量？往往嗰個議題都係俾嗰啲一把手去把持住咧，正正係呢個問題，即係大家可以去深思一下咯。 係啦，不過我又覺得俾正你話即係阿華哥就話即係政黨有啲被動啦，我覺得都唔緊要嘅。而家就係有好多時候就有議題喺度。你啲政黨或者所謂嘅工會啊，識唔識得用佢去即係再打石隨棍上又好，順勢而上又好啫。 放大成為一個社會議題。 係啦，我哋而家覺得係比較唏噓咧，用翻華哥講法就係而家好多議題喺度啊，係應該要做啊，但係啲工會又好，或者啲政黨又好，連所謂嘅反對黨啦，我哋叫做或者叫做民主派嗰邊嗰啲咧，都係唔識用，呢、這個比較可悲啦。咁啊，首先諗起罷工，我又諗到一單就係、游泳池泳救生員咯，但我都唔好記咗。 救生員就救生員就好細， 係呢個請力會，呢、這個都係我都係熟悉嘅啲嚇啲其他啲熟會啲朋友嚟嘅。Okay. 憑記憶啦，即係三單啦。Kelvin 提過就係救生員啦，另外一個就係係咪屈臣氏運水？我記得有 冇錯冇錯， 有一劑啦，喺06。around 嗰段時期啦，同埋炸鐵工咯， 運水啊， 運水屈臣氏運水嗰陣時，哇，試過劑㗎， 反霸權呢次嚟㗎大佬，因為頭先我講多想講多少少，我知對工會就係、如果我自己從我譬如讀經濟學咧，我喺經濟學上邊咧，理論上就唔係話太贊成呢啲工會，點解咧？就因為影響咗嗰個自由經濟㗎嘛。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你唔好太極端啦。當你去到即係呢個咁樣嘅運作，去到會影響翻個社會。譬如對於譬如啲當然譬如話頭先講個例子，職業司機幾耐要有休息嘅，咁可能會加重咗嗰件物件嘅成本。咁但問題就係、當你長期唔休息，你產生交通意外，呢個社會成本仲高喎。 嗯， 係嘛？即係我，所以我諗緊呢個經驗唔係話勞資雙方嗰、那個利益衝突咯，已經係對於成個社會嚟講都應該要保障翻個職業。 冇錯，絕對同意，絕對同意。 咁但係。咁既然係即係理論上應該利益一次，點解都仲係有啲相當即係保護翻啲職業司機嘅一啲條例又好法例又好咧？即係係咪因為好似華哥所講就係、個工會都搞兩搞都不成氣候啦？ 可以咁講啊。其實工會嚟咁講咧，工聯會因為我冇參與佢其中啦，係咪先？我冇辦法知佢實質佢屬於呢個運輸行業裡面佢呢個工會嘅個運作啊，佢個方向係點樣啊？咁至於職工盟嗰方面咧，咁我都有多少感受嘅，因為即係好抱歉啊，即係。 我而家我本人亦都唔属于工会里面嘅一份子啦，因为点解我自己觉得，甚至乎我当时当届嘅理事会系大部分人都感受到个工会即系受到有人操控，受到有人即系被骑劫嘅感觉，即系觉得大家都冇咩嘢好做到啦。咁我哋亦都不甘心做花瓶，咁样我哋亦都唉。有算罢啦，有你啦，系嘛？ 明白。好，第一次差唔多啦。咁讲起工会咧，我有几个人物咧，阵间都想即系难得知道，原来华哥都系对工会都有相当嘅经验啦，咁样。譬如刘千石啊、李卓人啊，吓咁呢啲，我谂都即系对呢个工会嘅发展都有相当嘅影响喺度啦。我哋第二次翻嚟再讲嗰啲话题。嗯，第二次翻嚟再倾。 Ask and I will give you.All you have dreamed of, I could, but you never say the words, never say the words, you can never say the words. Though I know your name, I don't know who you really are. Do I make you happy? Do you cry inside?You never say the words, never say the words. So I never say the words. Call me and I will find you and tell me how we got lost on the way. Call me and I will guideHelp you get safely home one day. I'm looking in your face for someone that I knew. I hope to find a reason to fall in love again. But you never say the words. You never say the words. Never say the words. You never say the words. You can never say the words. Look at us.To be thankful after all, we've got everything and others in the world would be grateful for a chance of having half as much. So call me and I will find you and tell me how we got lost on the way.Get safely home one day. Try, and I will follow. I'll stay here forever. I could never say the words, but you never say the words. Never say the words. Never say the words. We can never say the words. Look at us.To be thankful after all we've got everything and others in the world would be grateful for a chance of having half as much. So call me and I will find you and tell me how we got lostYou never say the words. You never say the words. You never say the words. You never say the words. I never say the words.